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开始上堂，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爱好风骚，大家都系快活人，我系小睿睿。 星期四，四海之内，皆兄弟姊妹、叔伯婶母、姨妈姑姐也。 哇，真系 我系四大皆空强。 点四大皆空？ 今日好 啊， 弊喎，今朝早我见到你摆晒 pose 喎。我揸车翻嚟嗰阵时候，我见到有人咧攞车，跟住就企咗喺个巴士站嗰度，好奇怪。但企喺度嘅话咧，佢就眼前咧发呆，企咗喺度。我就觉得咦，乜呢一个人咁奇怪嘅？唔过马路嘅，咁样又唔知佢做乜嘅。 我见到啲车系咁嚟啊， 梗唔系啦。 我俾埋你过啊，原来系佢，总之 唔关事，唔关事，我真系唔关事。 真系啊，我隔篱有位女士都 冇错，我就 系 见到嘅有一位同事系同你一齐落车嘅，人哋都已经过咗马路啊，就见到你即系企咗喺度，唔知喺度做乜。我心谂嘅就系，其实你系咪突然间忘记咗你自己去边咧？ 唔知自己，我点解嚟呢度？ 因为有啲人会咁噶， 以为等车翻屋企， 跟住再截车。 好彩，当我拍完车嗰时候，我见到你嘅就你行入嚟啦，咁我就觉得 OK 啦， 开心啦，开心啦， 系啦，因为我见到你。巴士站嗰时候你系摆紧个 pose 嘅，因为企咗喺度，跟住左手边就攞住佢自己嗰个背囊，系啦，咁就好似摆咗个 pose 咁样，咁就但系个眼神咧，佢系呆嘅， 系 直望放空嘅，我几担心你啊！ 担心咩啫？傻嘅，我思考紧人生啊嘛， 思考紧人生，你都咪喺嗰度思考啦，系嘛？你都有问题啦。 马路边唔可以思考啊？ 唔可以思考啦！ 思考人生得到咩答案呢？阿马老师， 四大皆空， 哦、就谂到头先嗰句说话啦，即系谂咗几个钟先谂到 啦，终于入嚟啦， 得知道。 系咪谂唔到就唔入嚟啊？ 冇错， 咁就好啦。我希望你下次谂唔到。 入咗呢三小时嘅世界叫做风骚世界全人类高歌开始我哋嘅约会。早晨，早晨，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92%，交俾蔡杰。我一样系咁精彩嘅，一十一点钟之后有啲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玩一首你会谂起哥哥 Leslie 就会谂起嘅歌，到底系咩咧？仲有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丰收家庭秘笈，有位朱博士同我哋讲下。唉，细路仔温书好辛苦，考试又辛苦，压力又大，点算呢？ 人寂寞要痛。 法，只要规矩一点不太坏，何妨日夜去逛街，只要开心也会嗨。离离合合强大败，请你今晚起舞不解坏，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 讲啊，马老师咧今日喺广播度发呆啊，放空啊， 系啊， 但我又唔敢话佢，因为咧我谂翻我自己间唔中啊都有呢个毛唔可以毛病嘅，即系呢一种嘅行为咧吓、嗯，即系我唔定性佢系好定坏啦吓。咁、嗯、有通常有一两种情况系咁嘅，例如话我行下，我见到一样嘢啊，我上次系咪想买咧？但系突然间又好似系与唔系之间，我买咗未咧？我上次话买咗未咧？咁样，又或者我上次买，譬如花咁先算啦。咦，呢只太阳花好靓，咦，但我上次中咗，好似好快钉咗咁样。咁我就企喺度放空，望住谂紧啊，我买定唔买咧？咁、又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啊，我今日好似提自己有一样嘢要买，系咩咧？唔记得咗添，死啦！就企咗个街度咧，突然之间， 你唔好将你啲嘢拉埋我啲嘢嚟讲。 我冇拉埋你啊！我话我都试过我自己有类似啫嘛。即系佢高贵， 点解唔可以啊？ 佢高贵，我 我就话你话我，佢系话佢自己。 我讲我从 来我 唔可以 话 我， 唔讲得可以啊？唔讲得嘅咩？ 唔讲得自己嘅咩？ 喂，仲有揸车呢个都冇乜所谓，因为你个人企喺度啫。但系时揸揸下车，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唔系啊，唔系啊，咁好危险啦！如果你唔记得，唔系而系揸揸， 你会咁嘅系嘛？我觉得你会咯， 知咯， 系咯。 今日 究竟呢个系绿色定红色？你会唔会咁啊？ 唔会， 灯又唔会，因为嗰啲真系关乎生命嘅。 系啊， 唔系啊，而系。啊！我而家去紧边咧？咁样，我而家去紧边咧？ 去紧边？ 系啊！有时我真系谂会有偶一刻发现自己会唔记得自己，我而家应该去边咧？即系我系去咗翻工啊！ 你小心啲、啊， 去边我就唔 會,、啊、会，真系落街买嘢咪买嘢，翻屋企咪翻屋企咯。 唔系佢讲佢揸紧车， 我知 揸紧车嘅情况同你唔同系嘛？ 你揸车，譬如话 你落车你要行几耐啫？系咪？唔通你行去北角嗰度买鸡蛋，跟住翻屋企咩？ 你信唔信咧？ 我信 咩？我唔信。你讲信唔信咩？ 我信，我知你讲乜啦。兜嘢咁样包埋你，系咪 ？OK 啊？ 你要读心术。 唔系，其实我都有今日啊。我预咗啦。 我唔会作奸犯科，我梗唔会啦。不过意外嘅嘢好难讲噶。 我都系咁谂，咪就系咯。你会搞到佢好似个意外咁样发生嘅，系咪？唔系，其实你话讲啊，即系你突然间唔记得咗嘢啊？ 试过有一次，我本来咧就应该去举个例去东边嘅，咁、我就跟平时嘅习惯，因为我可能每日咧我都系行西边嗰边嘅。但 系 有一日咧我就 你行个东边，突然间咦点会行呢条路嘅？ 点会行呢条路嘅？咁有冇试过？ 冇 试过啊？因为有时咧系，如果你日日都系行呢个位转弯过呢条隧道，咁你慢慢咧会入咗个叫做 毛毛，系啊，自然嘅毛嘅。 系啊，咁但系咦，我唔应今日唔应该行呢度咁啦，真系从来冇试啊。 佢入咗个仿神毛啊！ 我能够明白嘅就系其实Michael 点解会咁样嘅？系因为其实咧，我哋都曾经有讲过噶啦，你咧系好唔活在当下嘅，佢系永远嘅就系而家佢呢一刻做紧呢一样嘢啦，佢同时处理几样嘢。 而家佢已经翻咗屋企收包裹啦， 冇错，佢就会同时处理几样嘢嘅。咁所以佢唔能够集中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你有时就会系做咗呢一样嘢嘅，譬如第一样嘢嘅一半啊，突然。你第二样嘢又再 pop up 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唔知道你自己喺边噶啦。我 系 可以咁样去解释嘅，因为佢系永远都系同一时间咧，佢就处理紧过去以及将来嘅嘢。但系而家现在嘅嘢个 佢翻咗屋企先处理， 系啦， 佢翻屋企播歌， 佢又未必，但系佢可能喺较早之前或者佢迟少少，佢先至会处理嘅。系啊，但系佢唔系活在，佢唔系做紧呢一个 moment 佢做紧嘅嘢。 我只系话我太多心， 佢个脑飞咗去啦， 太多嘢谂， 你唔专注。 系啊， 你唔专注去做一样嘢，系啊，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嘢噶，系啊，我屋企只猫可能其实而家我都唔知佢有冇饮水噶，但系我唔会而家谂咯。你明唔明我讲咩？ 明啊， 系啊，就系嗰一刻嘅嗰一刻，你先做嗰样嘢咯。所以系因为你系咁样嘅情况嘅话，所以咧你有啲嘢你就要飞咗去，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嘅话咧，系应该系咁样而嚟嘅，系咪啊？系咪好了解你咧？ 咁你今朝系咪咁咧？今朝 唔系， 佢唔系佢咁嘅状态， 唔系 佢唔系咁嘅状态。 我都话咁等过马路。 系啊，佢系应该系空白嘅，即系你个样，你望住佢嗰，佢系空白， 因为 佢攞住个袋咁样咯。 因为佢条路转紧，仲有车啊嘛，等啲车过晒先。 唔系咁样嘅，即系有时若果我会见到有一啲人佢哋可知不过嘅就系话哦佢系等紧过马路嘅话咧，唔系你咁嘅。你琴日咧，你今日我见到你嗰个眼神咧，你 系停留咗， 呆住咗咁样。 熄咗掣咁样。 其实如果喺街嗰度，我一个唔识嘅人嘅话咧，我会埋去问佢嘅就系点啊？你究竟想点啊？ 帮你啊！我会即刻走啊！ 我系真系会咁嘅。寻 日啊，我喺街度啊，又 唔系讲少噶。 我知啊，有个女士走埋嚟啊，用普通话啊，声生，我唔知佢咁样，我走咗啦。我觉得 点解佢声生你就走啊？ 诶，我觉得系别有用心啊，觉得。 因为佢个人衰啊嘛， 你唔听埋佢讲咩先？ 关人衰咩事 咧？梗系啦，你点解会觉得人哋问你声生嘅话，就系有啲咩嘢会累你啊？或者有啲咩嘢唔好？ 呢句说话有咩危险？ 请问你喺边度系搭车或者乜啫嘛？ 佢嘅表情话俾我听，别有用心。 你会唔会先入为主啊？少少， 我觉得你好有问题， 系嘛？ 系啊，我都觉得你好有问题。 佢嗰种咧系孭住个手袋， 咁啊点啊？ 然后咧。 好耐佢孭住个手袋、 啊哦。我明啦，你会觉得就系条街咁多人，佢走埋嚟问我嘅话，我咁衰 衰咩？衰咩？ 佢拣我嚟问嘅话，佢一定别有用心。我明啦， 解通咗啦，呢个谜解咗。 咁呢个我 OK， 呢个我 OK， 系啊，因为嗱，如果你将呢样嘢代入自己啊，我喺一条街嗰度，系喺一个我唔熟嘅地方，我会揾啲咩人嚟问咧？ 我嗱，如果我问路，我就会拣啲似街坊嘅人嚟问，即系如果嗰度， 即系佢似喺附近着街坊装嘅，应该 佢 应该 熟嗰头啦。 我又未必，即系我会问，我会揾一啲嘅就，我会觉得佢就比较善良啲嘅人嚟问， 好相 又或者会问一啲后生仔啱唔啱？咁所以嘅就系我谂佢自己都知道自己个样几标致噶啦。咁如果就话佢走去咁都嚟问我，周围咁多人个样又唔好，系啊，佢都嚟问我嘅话，佢都应该有啲嘢。 聲生，跟住又放唔走咗去。 你个计算应该系咁嘅。 李小姐，我哋嘅距离越嚟越远， 不嬲都远噶。 你又跑走， 简直就系天同地。嗱，同一时间，因为其实我都有试过，我有一日咧就喺呢个中环区，好笑嘅。我哋过紧马路嘅时候，我同我另外一个好好嘅女朋友一齐啦。咁但系咧就无端端有一个嘅就系内地人，就无端端截低我哋嘅就话小姐，对，跟住小姐，我哋两个就即刻坐，就即刻企喺度，我哋马路都唔过。我哋问佢点啊？有咩可以帮到你？跟住佢就问我哋一个问题嘅话，我哋都答佢唔到。佢话喺边度可以冲凉？喺边度有得冲凉？ 哇！我要思考呢个问题，咩意思咧？ 喺边度有得冲凉？咁我就话你认为系边一种啊？佢就话仲要有按摩嗰只。 哦， 系啦，按摩的洗澡的地方。咁跟住我就会觉得佢就 系 好奇。我理得你好唔好人啫，冇所谓噶，你唔会有，我唔会有啲咩嘢帮。我就话哦，如果你要咁样嘅话，我哋真系帮唔到你。咁跟住我哋就两个过马路之后，两个都望一望，点解佢会问我哋咧？就问小姐，有边度可以？冲凉同埋有按摩嘅， 我谂佢系旅途上面咧太多太即系觉得自己太污糟，太多汗。 但系我唔会好似 咁问呢啲女士 噶。你听我讲埋先，但系我唔会好似你咁样会觉得嘅就系话你一埋嚟嘅时候一定系别有用心咯。佢就算问呢个问题，我都唔会觉得佢别有用心咯。 加你咩啫？系咪先？ 你明唔明啊？人哋喺人生路不熟啫嘛，喺街嗰度揾一个人，佢会觉得系几善良嘅人去问一问，即 系 究竟佢边度有得 唔知 咁 系 话 唔系啊？因 为 我知道自己，你个样，我知道自己个人冇乜定。 所以我 咪再问我咧，我会彻底帮。 所以我咪话，我头先嗰个设定嘅话，应该系啱，因为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嘅心理唔系一个好人，即系我唔会帮你。 我会帮到佢尽， 要咩都俾佢。 系 因为唔会噶嘛，你因为你自己都设身处地，如果你去咗一个陌生嘅地方，你唔识路系嘛？你问一个人嚟问，咁如果嗰个人都觉得就点解我一直问路嘅话，你觉得我别有用心啊？即系呢一样嘢系唔好嘅呢个态度。 仲要跑走咗， 我只系觉得啫。 佢可能知道。 我识路，特别系啲识途老马，所以佢问我啲路咯。 你唔使解释咁多啦， 即系你咧， 人哋唔识你，人哋边度谂到咁多嘢啊？ 陌生人嗰种嘅叫做恐惧感咧，警觉性好强咯。 系啊， 但今日我睇个新闻咧，我又觉得点解有啲人咧会咁容易或者咁即系点讲咁容易呃啊？咁就话咧，有个人喺嗰啲交友网站，男仔嚟嘅，咁诶同一个女仔倾开偈，那个女仔咧叫佢入10-10万元嘅嗰啲咩点数卡嗰啲，佢又照俾，咁跟住嗰女仔就失咗踪啦。但我心谂，点解识即系当识朋友啦吓，或者相约啊、拍拖啊咁，点解无端端要问人攞10万元？一万都唔会俾啦，但系佢真系俾呃咗10万元嘅， 我谂唔系 中 间 有啲嘢， 我 哋唔知嘅。 我谂唔系咁简单，一定系 K K Sir 都有讲过。有时你见到睇嗰啲嘅报道嘅话，有好多嘢其实基本上咧， 佢都 有 好多 唔敢讲 嘅，唔系咁简单嘅，系啊，好天真啊， 咪系咯， 好地地点会俾十万人啊？ 点会唔知啊？ 如果真系咁容易呃，我哋都唔使坐喺度啦。 阿识途老马就系因为睇穿咗以下嘅十个步骤， 睇通睇透 啊啲嘢。不过唔系叫人哋呃人啊，样嘢一定系唔好啦吓，亦都要提防， 唔好被呃，亦都唔好呃人。 冇错啦，听多啲我哋嘅节目，成日都会教人哋嘅，就唔好俾人哋电骗，系咪？唔好咁多呢咁嘅咩聊天。我讲你啊，着翻件衫，知唔知啊？着翻件衫，你同人哋聊天， 揸手机唔好揸咁近人哋吓，唔系啊，好似啊今集咁又俾人都唔会偷影噶，系嘛？ 咪咯，啲心地好啊嘛。 即系聊天就要着整齐嘅装束。 我惊你别有用心啊！哎，样样嘢都别有用心， 收住， 好啦， 跟住嚟走咗去， 系啊，咪就系啦，先生先生，咁跟住又唔知谂到啲边度啦，系咪？好辛苦，我真系觉得你做人。 咁你一家系咪周围望，一日行埋嚟咩事？ 唔系，总之咧，因为我觉得琴晚嗰个女士咧，佢仲要系咪咪嘴笑嗰啲咧，我觉得真系我要提高警 觉。你就唔睬佢啦，嗱一声走咗去啦， 系啊， 好心啦，人哋问得你系咪，俾面你啦。 原来系咁解啊！哎，你早啲讲啊！ 你 系 好人啊，明明啊， 错晒错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新加坡访问行程，寻日同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会面，就环球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形势交流，并且礼节性拜会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张徐文，介绍香港最新情况。陈茂波亦都同一间经营私募基金及家族办公室业务嘅公司代表会面，与新加坡主要商会成员晚宴，会见喺当地工作嘅香港青年创业者同行政人员。陈茂波寻日喺一个论坛演讲嘅时候指出，国家追求高质量发展，东盟国家普遍推动数字经济同绿色转型。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将会继续积极发展并贯彻八大中心功能，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优势，特别助力推动区域绿色金融与科技以及金融创新发展。他亦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参与研讨会，与学生交流对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提法。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寻日建议，五类优先群组距离上次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接种新冠疫苗后至少半年之后，不论以往打了多少剂疫苗，今年再接种额外加强剂。五类人士分别是50岁或以上，包括居住在院舍的长者，18至49岁有长期病患的成年人，6个月大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孕妇和医护人员。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强调，并非套用流感针模式建议市民每年打新冠疫苗，有关建议只是适用于2023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专家的建议不会与世卫建议100%相同，世卫亦都建议要结合本地情况。 本港專家參考了很多數據和其他地區諮詢，而有關建議是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共識。膠袋徵費去年年底起加至1元，同時收緊豁免範圍。環保署助理署長鄭健表示，新安排整體實施情況暢順，政府向連鎖超市、便利店所收集的數字顯示，今年頭兩個月塑膠購物袋派發量較去年同期下跌超過60%，平口袋的跌幅達到80%，形容在減少使用膠袋方面有立竿見影的作用。至於違例個案，鄭健話：頭兩個月當局發出7個口頭警告，並冇商户被罰款。佢又話：政府會留意現時增加徵費後的效果，包括在經濟活動復常之後膠袋使用量的趨勢。每年年底，當局都會在堆填區就膠袋棄置量作統計，到時政府再檢視下一步路向。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当地星期五将会到密西西比州受到龙卷风严重影响的罗宁福克镇视察灾情。密西西比州上个星期受到龙卷风吹袭，至少25人死亡。罗宁福克镇大量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汽车受损。拜登早前已经批准为受灾地区提供联邦援助资金。白宫在声明说，拜登夫妇将会到访受近期风暴破坏影响的社区，与救援人员就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灾后的恢复工作，并且重新对密西西比州民众提供援助的承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9点，系跌53点，总成交金额4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5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2升4毫，阿里巴巴95.6升1.05元，恒生中国企业69.2跌1.6毫。快手64.5升4.2，美团139.3跌7毫，盈富基金20.34跌4仙，比亚迪股份221元升3元，京东集团160.6升1.5，百度集团149.7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59，瑞士法郎0.92，加元1.357，人民币6.899。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系跌202点。港金报183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46美元，卖出195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东汇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就封咗中快线，慢线解封啊，封中快线，慢线解封，咁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留意啦，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中快线咧就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水街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影响到而家丽桥去美孚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南昌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啦，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佳女歌手奖， 得奖歌手叶倩文小姐。 我希望啊，这个不是给我，因为我年纪最大的了。我希望这个奖呢是表示我是识唱歌的。其实这个奖是我想要的，好想要的。多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多谢你这么多年的鼓励，好多谢你们，多谢。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拍多些幽默感，咁样是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 骚 快活人， 好啦，继续咧节目十点搭八风骚快活人，一十一点之后咧，爱好系列就一首咧嗰个令你谂起嘅歌曲，咁、可以系佢唱嘅，或者唔系佢唱嘅都得嘅。咁、大家我见到都留言好多噶啦吓，我想问你哋咧细个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嘢咧你唔系好想做？其实可能冇原因噶吓，但系咧啲大人咧就会用好多办法咧去氹你做。咁近来咧，我每次洗面咧，我系谂起我妈妈细个嘅时候咧，同我讲过嘅一首唔系游诗啊，即系一啲说话啦，就咁样。咁而细个咧就每朝翻学咧，你哋会洗面噶？即系用毛，即系用毛巾洗面。嗱， 洗面啊嘛。 近年唔系啊，近年我已经 唔有人唔洗面。 近年唔洗面啊你？ 我唔洗面。近年我搵水拍块面，即系搵水同埋搵嗰啲叫洗面夹。 咁呢啲叫洗面。你嘅洗面系乜嘢啊？即系你以 真系要毛巾扭干净。 用毛巾洗面。 系啦，我妈细即系我细个时候咧，我妈成日要用毛巾洗面啊，即系好似喺以前嘅人嘅角度咧，一定要毛巾。即系攞 一块块面， 仲要系噶就你屋企人嘅话，一定要有个毛巾架噶嘛，系每人有一条唔同毛巾噶嘛，你要换呢条毛巾好开心嘅。 粉蓝、粉 绿，祝君早安。 祝君早安，抹台嗰种 系啊， 唔系噶，有人用嚟洗面。 因为通常人我哋用啲有 红、 有蓝色噶嘛， 系啦，薄薄咁。 我细个咧就觉得好麻烦啦，洗一即系洗嗱，我哋叫一把面，过嚟洗把面啦，咁样把一个量词嚟嘅。咁咧佢成日都话嗱，洗一把出街会俾人打。洗两把出街冇人打咁样， 唔得噶，洗一把唔得噶，快啲洗两把啊！咁样， 点解成日你阿妈觉得你出街会俾人打？ 即系佢作一啲咁样嘅嘢， 咁你有冇试过一把都唔使行出嚟就打？ 我就试下唔使呢把， 系啊，就系阿妈打，洗面啊，想解。 咁我就问翻佢，我系咪洗三把出街可以打人咧？咁样系啦。咁啊，而家突然之间啲回忆就翻咗嚟。 我未听过呢个童谣， 我谂佢自己作，我谂佢自己作嘅。即系有时我洗一把算啦，唔得噶，洗一把出街俾人。 即系佢要你听话，就会讲啲嘢恐吓你，系啊，即系例如唔瞓觉嘅话，会又系差人捉你。呢啲咁嘅嘢，有猫姑婆等等咯。 又或者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又好唔中意撩耳仔，系咪阿妈同你撩耳仔？ 我唔撩 噶。咁多年都冇撩噶， 唔系我 边度会帮你做呢啲嘢啊？哇，你阿妈好锡你，唔会， 唔会啊， 唔会噶， 净系剪脚趾甲、手指甲， 唔系我自己撩啊，系有冇跌晒出嚟咯？你有冇见过？系啊， 跳 机 跳 跳 自己唔系自己洗面嘅时候攞个毛巾， 冇错冇错， 撩下 冇话有啲乜嘢帮你去撩清洁冇必要咁得闲噶。 咁我又唔中意啦。 呢次啲少爷， 佢少爷仔， 系啊， 佢真系少爷仔。咁啊，唔系话工人，但系妈咪照顾得佢无微不至。 阿妈就话啦，如果你唔撩咧，有啲雀仔咧担咗种子，可能飞一啲风吹咗种子类咧，就会生棵树出嚟噶啦。 我只系觉得嘅就系佢妈咪好浪漫咯。 系啊， 系咪啊？即系你有攞讲啲咁嘅嘢咯， 系啊，作啲嘢俾佢， 冇错。 我妈使就使，唔使就把。 见到你我憎啊！我都系讲啲 冇咁样，你大人冇讲啲嘢， 你使就使，唔使唔咩啦。 冇，系啦。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候佢有讲过，佢就话叫你咧唔好坐人哋坐嗰啲凳啫，系啦。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咧，你会大肚嘅，咁样就好惊咯。 系 呢样嘢啫， 某种病啫。我听错， 我唔系，我哋就系女仔嘅话就佢会令到你大肚。我都唔知点解唔可以，就总之佢就话你热辣辣起身嘅嗰啲凳嘅话咧，就唔好即刻坐落去啊嘛。 再太阳晒完嗰啲都。是啊， 我冇，我净系 晒完就 热 噶嘛，佢阿妈就唔准坐啦。 系啊， 有冇听过话嗰啲橡筋唔好箍喺手啊？跟住吸你啲 血 啦， 系 啊， 有啊有啊有。 仲有另外啊，叫你唔好食咁多即食面啊嘛， 橡筋啊嘛，全部 话个肚会胀到，跟住会死啊！我话 佢 就 好多 辣，咁讲嘅， 好多辣， 系啊， 唔好食咁多， 系啊，会我讲呢啲嘢都似橡筋咁样噶嘛，咁但佢真系似噶，佢 系 好似以前我哋系啊嗰啲电话绳咁样嘅，咁佢就话如果系我哋食得太多嘅话咧，你就会胀，爆肚而死，唔知啊，我啲好严重啊，因为其实因为我唔听话啊嘛，佢要讲到好严重，系要死你先， 咁有冇讲过， 或者你大肚你先唔坐咁？ 有冇讲过吞咗嗰啲香口胶会 有黐住喺里边，系 真系 胶 有啊！ 我真 系 好唔小心笑一次啫。 啊 哈！你试过吞？ 惊 啊！ 应该有，梗有啦。 吞咗一粒， 跟住点啊？喊啊！ 吞到一粒， 死啦！ 出嚟 死啊！ 我发觉佢大便佢又冇出嚟， 冇噶冇噶， 唔知去咗边啦， 黐住咗咯，仲喺里边， 仲喺度啊！ 系啊，你仲去睇啊？你自己啲大便睇有冇出翻嚟啊？ 我有噶， 你冇嘢啊嘛？ 喂，而家冇睇，喺几多年？ 佢每次都喺支竹仔撩埋佢， 而家就仲未出嚟， 仲未出， 第26年喎。 可能喺第三年出咗嚟，而系 miss 咗，系白撩咗20多年。 唔系我理解嘅，咁佢惊啊嘛，佢惊噶，睇下佢系咪出咗嚟啦。 哎、 但系冇理由即系次次都睇噶嘛， 咁梗唔会次次睇啦。 我唔知啊，你知咧，有时你啲行径真系好诡异啊嘛。你啲行径真系唔系一般人，系可以理解嘅。 睇足30年， 系睇足30年，系咪？我等你，我仲等到你，你出年你好出嚟啦。 同我斗长命， 等你等到我肚痛啊！真系， 我净系我阿妈就叫我唔准掰手指，即系呢啲咧， 越嚟越粗嘛，掰到啲骨。 唔系啊，佢话松晒啊，条条揈啊啲手指。 你手指会咁样？其实佢会觉得咁样嘅话，好飞仔。 哦， 又 系啊！呢啲行 径 啊嘛，即系嗰啲咧，永远都系你掰完手指嘅。点啊？你埋嚟啊！我惊你啊！ 呢啲通常系小学就学人哋掰手指。 系啊， 但我睇翻嚟唔系话佢条条揈，系话嗰啲中间个骨节咧会大咗。 好啦， 系啊。 咁总之系个个阿妈佢都总有佢自己嘅办法噶啦。 唔准掰手指， 总之其实佢有佢自己嘅理由嘅，但系嗰个理由就唔系同你讲个理由咯。 跟住自己匿埋喺度掰。 系啊。 咁吹口哨俾唔俾噶？ 唔得。 都唔得， 吹口罩都唔可以，因为觉得好飞仔。 食香口胶都唔可以吹嗰个波。 个波系咩？点解啊？ 唔得，佢觉得好坏咯，白人都扑扑声， 咁多规矩，吹波都唔得， 唔得。 咁嗰个叫吹波胶嘛？ 佢系咪唔中意你嘅？就 系 吹爆嗰个波，啪一声， 系啊， 总之佢觉 得 好似 唔中意，同埋你食香口胶有啲人又识扑扑声， 嗒嗒声， 系啊， 啪嗒声， 系啊，系系。咁啊，掰手指又 唔得噶，系 啊， 咩都唔俾嘅。 但我都系咁样， 都系咁坏，即系今日都系咁坏， 已经咁多嘢都。唔俾啦！如果俾嘅话，哇， 不得了、啊！ 你今日真系 呢个上咗 A 一头条， 但系港文版啊， 港文讲咩？就系一个男人每日都 check 佢自己啲大便，破咗世界纪录。 Who knows what tomorrow brings in a world few.Survive.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But we climb the stairs every day.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 high.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up from the world below.Their lives 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buy.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Love lift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a mountain high. Love lift 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网上情，决定输赢的不是运气。有啲人中意将人哋嘅成功 讲成诶佢好运啫。佢哋成功系运气好。如果我有咁嘅运气，我都会成功。概率论里面有一个大数定律，意思即系话，只要比赛嘅时间系够长嘅话，正系靠运气而赢到人嘅可能性系好低的。如果人生系一场比赛，咁呢一场比赛唔系一两日，而系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根据大数定律，在这么长时间的比赛里面，如果只是靠运气，是不可以一定会赢到人。单单靠运气决定不到人生的输赢。所以当见到人家成功的时候，除了觉得他运气好之外，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呢？例如对方的能力、素质、努力、付出。虽然我们看不到，不过这些因素应该都会存在吧。人生这场比赛是一辈子的事，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边个赢到最后边个就赢得最漂亮。讲个故事你听，阿努阿图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在它附近的海域生长着一种大的海贝，这种海贝外壳很坚硬，用手甚至用一些普通工具是叫不开的，只有用斧头一些很尖利的大的工具才可以劈得开。大海贝里面会有时有一种珍珠叫做黑珍珠，价格特别昂贵，听说一粒卖十几万美金的。但是你知道，如果个个大海贝都有，哇，那就真的发达了。能够找到黑珍珠的大海贝寥寥无几，可能一万只里面都未必有一只。当你的渔民捞到这些大海贝，他们不会逐只逐只去撬开它看看有没有珍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运气，是不可靠的。他们的做法就是，不要紧，我不会打开它了，就卖给人，等人家去碰运气，我只是赚几十蚊美金、几百蚊美金一只就算。在人生里面，一些梦想经常发横财的人，可能会来到这个岛国想赌下自己的运气，他们会一口气买几十只甚至几百只，希望可以叫到一只，如果有珍珠就发达了。但是你知道，刚才都讲过，可能一千只、一万只里面都没有一只，所以最终的赢家不是他们，是当地的渔民。人如果靠运气去赚钱，只可以赚一时，不可以赚一世。运气再好的人都有运气差的时候，一旦运气唔好，以前赚你嘅钱就会赔翻落去嘅啦。由今日开始，呢一只歌曲或者可以提醒我哋乜嘢先至系成功。爱拼的人才会赢，赢到最后。不是运气，而是努力，努力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自私自不免怨叹，自私落魄不免担心，哪贪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草蜢嘅爱拼才会赢咗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啊！有啲听众朋友去留言咧，佢话系啊，我细个咧有时唔小心吞咗粒话梅核咧，阿哥吓我啊，话我头顶会生开一棵话梅树啊，搞到我晚晚发恶梦啊，咁样咯。咁呢个玩嘅啫吓。头先我哋讲呢啲大人咧，就想你做啲嘢，话唔想做啲嘢咧。咁嗰啲啊真係呢 话梅核都干咗啦，反而提子核啦，新鮮水果嗰啲我 系啊，但我就唔信咯， 系啊，你唔信啊？ 我唔信噶， 即系食生果嘛，吞咗落去嘛， 系啊，食生果嘛， 衰啦嗰啲咁。 橙核我就惊啲，因为橙核咧大粒啲啊，同埋咧因为佢尖不甩咧，我觉得硬系好似吉住吉住咁。 唔该 ，thank you， 好下一个。咁你而家都已经咁大个啦， 我话细个啊， 系我知。 你今日 check 咗未啊？ check 咗咩啊 ？check 咗有冇喺学校走出嚟？ 哦，喺学校，哦， 咁咪未 check 系咪咁？ 应该未系嘛？仲冇咁早，你应该冇咁快嘅。 食完饭先 check， 食完饭先 check。 你今日 check 咗未？ 系啊， 好辛苦。 你继续向我哋报告下咯噃，系啊， 写低。 边日嘅就出咗嚟嘅话，就讲出俾我知个。 今日睇唔到， 舒一口气，唔使再担心你。 我黐住条，我黐住条肠啦。 你知好多人关心你噶嘛？ 我一定会汇报俾你听。 可能你个肚咁大都系因为咁。 佢喺里面吹胀咗个波， 可能系啊，冇错、哎、啊，你试下搵啲嘢爆啫，你又开始爆楼啦，而家 我都系咁讲，你购唔埋粒楼， 系啊，又开始爆楼啦， 睇下你嘅进展啦，好，十一点之后翻嚟有爱好系列，一首咧哥哥会令你谂起嘅歌，可能系佢唱啦，或者其他朋友唱都得嘅， 好的， 好，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星期四出现啊，十一点十三分啊，今日嘅咧就系话哥哥会令我哋谂起歌曲啦，咁啊快到呢个四月一号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会好挂住佢啦吓。咁啊，我开始先啦。嗱，其实咧想起一个人或者挂住一个人咧，有好多个原因嘅，你未必系睇到张相你会想起佢，你可能你喺街上面你见到某啲风景啦，或者去食一间餐室你会想起佢啦，或者听到一首歌曲你会想起佢，即系想起一个人好多嘅唔同嘅 情景 引发点嘅。咁我最记得阿哥哥咧，我喺做电台咁耐咧，当然有接触过咧，工作嘅场合或者音乐会啊等等都有嘅。但系喺街上面咧有一次嘅偶遇咧，我到而家都会记起。咁而每一次咧。见到呢一个型号嘅跑车咧，我会谂翻起佢，因为嗰一次咧，我哋就喺窝打路道附近有一个位，佢应该揸紧车翻屋企，咁两架车咧，啱啱大家都停红绿灯啦，咁啊停咗喺度，好自然嘅，揸车嘅人唔知道你会唔会啦，间中会拧一拧睇下，即系隔篱架车啊，望一望啊咁样，咁可能佢当时咧就啱啱车泊车啦，即系同一个前后一样嘅，系啦，就一齐望佢，咦啊 Leslie 咁样，咁佢又望到我，就佢好亲善咁样。笑一笑，摆一摆手咁样，咁就系好快嘅几秒钟。但系后来一路都觉得啊，好有偶遇嗰种感觉啊。咁啊，所以呢个歌曲咧讲嘅乜嘢咧？首先呢个歌咧唔系 Leslie 第一个唱，佢系一个叫做重唱嘅版本。但系呢个歌词咧好吻合，好似就系同佢啲歌迷讲：你有冇挂住我啊？有冇想起我啊？仲记唔记得我啊？歌曲名字两个字，明星，又好似讲紧。哥哥嗰种喺天上面闪亮嘅感觉，每一晚望到星星，会唔会谂翻起哥哥个笑容呢？好喜欢呢一个版本，所以今日咧第一首拣嘅就系呢一首 Leslie 唱翻嘅《明星》。 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 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紧捧坐。当我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每一次听呢一首歌呢、這个版本，仿佛就听见 Leslie 话：记住我啦，明星啊！ 今年咧就系哥哥离开嘅20年啦，我谂相信嘅就系所有嘅人咧对于佢嘅爱同埋佢嘅思念咧系丝毫都冇减退嘅。特别系今年嘅话咧，我都知道嘅就有好多地方嘅话都会有佢嘅一啲作品展啦，甚至乎好可能嘅就系喺一啲嘅可能系展览馆啊咁样都会展出嘅就系有好多佢嘅嘢咧，等大家都可以嘅就系从各方各面或者系从唔同嘅嘢嘅话去怀念哥哥嘅。咁我好多谢我有一位朋友咁啊，琴日咧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佢 send 咗有一个嘅就是访问给我看。咁嗰一位嘅接受访问嘅朋友咧，就系、是、哥哥嘅御用发型师，咁啱亦都系我嘅朋友。咁佢里面嘅所讲嘅一啲嘅点点滴滴啦，有好多嘅回忆嘅话咧，其实都真系会令到大家仍然系会好具体地会想起嘅就系哥哥。我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咧，每一位嘅艺术家，我觉得哥哥唔单止系一个喺演艺上面嘅一个非常之出色嘅个表演者，我甚至乎可以觉得佢系一位艺术家。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佢对于嘅就系喺不论系各方面嘅演出或者系各方面嘅艺术层面方面嘅追求嘅话咧，佢系有一种艺术家有嘅一种执着啦，有一种嘅前卫啦，有一种嘅追求啦，可能喺当时嚟讲嘅话咧系不为人知嘅。因为喺里面嘅嗰一个访问里面，佢曾经有讲过喺一个演唱会哥哥系整到一头长嘅头发，大家仲记唔记得？ 着裙嗰个， 着裙啦，着高踭鞋啦。喺当时嚟讲嘅话，其实系有啲人咧系唔接受嘅，以及就会觉得嘅就系话过咗火。咁甚至乎系有啲人啊，因为咁样嘅话而买咗飞都唔去睇嗰个演唱会嘅。但系喺佢嘅访问里面，佢有讲过，佢就话反而系咁嘅情况。Leslie 同大家讲，佢就系话我哋就系要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去话俾香港人听咩叫做型。而家佢哋未必会清楚，但係6年后、7年后佢哋就会知道。 究竟我而家喺度做緊乜嘢？咁我就會覺得嘅就係話啊，呢、這個就係藝術家佢有嘅風範。咁、但係我今日而家要揀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唔係哥哥重唱嘅，但係唔知點解嘅就係我會覺得有時有好多嘅我哋覺得好偉大嘅，或者我哋中國仲好懷念嘅藝術家，佢哋喺度做緊嘅時候，不論佢係畫緊個畫，佢唱緊一首歌，或者佢喺台上度表演，佢可能會行前幾步，而大家係不為理解嘅。但你好可能当佢离开咗之后嘅话，大家就会慢慢去諗返，同埋会回想返有好多嘅点点滴滴嘅话，其实我諗一个伟大嘅地方或者一个令人怀念嘅地方，往往就係佢嘅追求同佢嘅坚持。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Vincent， 好听嘅歌曲、啊、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好喜欢。嗯、我谂起头先你话咧，如果哥哥唱呢首歌，我觉得佢都有味道， 一定唱得 好，即 系好 懒洋洋啊！甚至我谂 MV 可能佢坐喺只船嗰度，唔、嗯、知点解系啊？ 因为我就唔知道，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有时你谂起一个人嘅话，未必系谂起佢嘅歌，系、嗯、你会谂起有一啲嘅就系同佢可能相似嘅一啲人咁样，就会有一种嘅代入嘅感觉。嗯、我唔知点解咧，我觉得系蓝色嘅，就真系好似梵高嘅佢嘅 Starry Starry Night 嗰幅画，我就会想起哥哥咯。 OK，、嗯、我喺早几年咧国内做嗰啲商演咧，就认识到一位朋友钟伟强，佢系阿 Leslie 喺1977年参加比赛嘅冠军。咁、 嗯、 因为钟先生咧早几年咧佢参加国内嗰啲嘅音乐比赛啦，咁就攞咗个奖嘅。咁嗰阵时搞商演咧就请到佢，咁嗰阵时咧佢好开心啊！即系你话系钟先生，咁佢又讲翻同我哋分享翻好多以前佢哋参加比赛嗰啲嘢。縱使嗰陣時都相隔好多年嘅啦，卅幾差唔多40年，我冇數清楚啊。但係佢話嗰陣時嘅哥哥咧，佢參加首歌咧叫 American Pie， 好難唱，同埋佢 好長 8分幾鐘啦。 係啊，即 係佢覺得咧，佢 但你睇翻啲片段，佢唱得好好， 係好難唱，同埋呢首歌係別好多深層嘅意義喺度嘅反戰啊等等等等，因為都係70年代頭嘅歌嚟嘅。咁啊，傾開之後咧，大家講啦，啊，佢如果係唱歌，有邊位拍檔啊，拍電影有邊位拍檔咧？我哋不約而同覺得咧，如果喺電影嘅世界裏邊咧，阿哥哥，我覺得佢同梁朝偉係最夾嘅， 兩個最好睇嘅， 係啊， 春光乍泄啊嘛， 冇錯，好多戲都好好睇嘅。咁、我就諗起一首歌，其實係阿鐘先生話俾我聽，佢話佢有一首歌，佢作曲，佢作詞。咁就係阿梁朝偉唱嘅，唱得都好好嘅。咁後來阿鐘偉強都有唱過， 翻唱翻。 係、但係我自己覺得都係阿梁朝偉好聽啲。咁同埋咧，我幾中意睇梁朝偉同阿哥哥嘅電影，好有嗰一種浪漫，即係男男之間嘅浪漫，一定係乜嘢嘢？但係我覺得好似咯，即係兩個 image 啊，好鬼死有型有款嗰啲、特別頭先呢個。春光乍泄，我觉得是一套挺好看的电影的， 非常好看。 是啊，同埋嗰种 两个做得好好， 即系前无古人，冇人够胆拍，就算有人够胆拍，我谂都未必有人够胆演。你要演到嗰种男人之间的浪漫啊，好难嘅，同埋你要冲破自己咯。咁呢一首歌咧，我其实都挺喜欢的，转头翻嚟我就俾大家听下， 大家帮我估下， 好啊， 好唔好啊？ 你估唔估到啊？ 我唔知。 梁朝伟唱， 梁朝伟5个字嘅，好好听，系啊，钟先生佢曲词嘅一手包办，系啊，我觉得系唔错。呢首歌啊，梁朝伟都曾经攞过奖嘅吓。 OK， 好，11:30新闻同埋呢个财经消息翻嚟，我哋继续翻爱好系列，就会播出呢一首梁朝伟嗰个曲啦。21度气温，相对湿度90%，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和态势强劲，前两个月已经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三月的情况比起1、2月更好，特别是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不断向好。 就業和物價總體穩定，市場預期明顯改善。多個國際組織亦都調高對中國今年經濟發展的預期。李強提到，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中國經濟有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下一步會繼續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鞏固拓展經濟恢復向好態勢。李強又說，他有信心、有能力推動中國經濟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致辭，指出各國應該共同守護和平穩定發展環境，為國際局勢注入更多確定性。他認為和平是發展的前提，過去幾十年亞洲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離不開亞洲總體和平穩定的大環境，未來要實現更大發展，絕不能生亂、生戰，否則就會自斷前程。李強說，反對濫用單邊制裁、長臂管轄，反對選邊站隊、集團對抗和新冷戰思維，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分歧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寧。他又強調，亞洲要構建優勢互補合作共贏體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脫歐斷鏈，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暢通，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能。兩間分別位於崇安街和土瓜灣道專門接待內地團的食肆，昨日開始實施向旅遊業監管局承諾的人流管理改善措施。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昨日午飯時間實地視察崇安街的食肆，發現情況有再改善的空間，但已經較未實施預約制度之前有明顯改善。他又說，本港旅遊業全盛時間有七間食肆提供團餐，認為長遠要在旅遊區加開提供團餐的食肆。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方遠表示，當局應該關注入境旅行團團費不能夠低於成本，同時要發展不同種類的旅行團。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前系主任黃家榮建議，本港應該多做高端旅客市場，最重要是有足夠人手提供較高質素服務。膠袋徵費去年底起加至1元，同時收緊豁免範圍。環保署助理署長鄭健表示，新安排整體實施情況暢順，政府向連鎖超市、便利店所收集的數字顯示，今年頭兩個月塑膠購物袋派發量較去年同期下跌超過60%，平口袋的跌幅達到80%，形容在減少使用膠袋方面有立竿見影的作用。至於違例個案，鄭健說，頭兩個月當局發出7個口頭警告，並沒有商戶被罰款。他又說，政府會留意現時增加徵費後的效果，包括在經濟活動復常之後膠袋使用量的趨勢。每年年底，當局都會在堆填區就膠袋棄置量作統計，到時政府再檢視下一步路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0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62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2.4，阿里巴巴95.3升7.5，恒生中国企业68.9六跌4，盈富基金20.3跌8仙，快手59.4升3.15，美团139.2跌8，比亚迪股份222元升4元， 京东集团160.4升1.3，百度集团148.7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66，瑞士法郎0.92，加元1.358，人民币6.896。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2点，跌223点。港金报18,3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03美元，卖出1,96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中快线系仍然封闭，咁经过系要特别小心。另外，西九龙走廊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发祥街之间嘅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经过都要特别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旺角道是有渠务工程进行，旺角道去返石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车辆是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亦都不能左转旺角道，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度行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华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说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3月20日实施，你交了客户同意书未？ 未，不交会怎样？ 这个制度令监管机构的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才可以将你的身份证明资料交给证监会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不交同意书就不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的 了。那我即刻复回证券商和银行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翻翻嚟啦。咁头先咧，马小强讲到咧，就呢一首歌曲梁朝伟唱出嘅， 冇错， 歌名就系 《朦胧夜雨里》。 Bongo。 在茫茫夜雨里，

梁朝伟嘅《朦胧夜雨》，你有冇见到网上啲朋友留底？系咪呢只啊？咁样系啦， 冇错，冇得 bingo 系咪？ 冰哥， 系请去左手边度攞礼物。冰哥要攞礼物噶嘛？ 纸啊，送晒。 你有冇玩玩冰哥嘅话，你 冇贴纸啦。哎呀， 送完即止。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好， 好啦，咁啊，讲起哥哥咧，我最记得之前咧有个朋友，好似同你都分享过啊。咁、這个朋友咧，嗱，呢个唔系道人迷信啊。咁佢咧就话佢系睇到一啲咧，我哋睇唔到嘅嘢嘅。咁有一次佢行过中环咧，咁佢话撞到啊，佢啱啱听紧咧哥哥嘅歌，咪听到。佢好熟悉嘅聲音，原來佢話啦嚇，又見到哥哥問係咪聽我嘅歌咧咁樣樣。我相信如果真係呢個咁嘅遭遇咧，對於哥哥歌迷嚟講真係好開心，因為啊可以見到自己嘅偶像，可以再問翻啊而家點啊咁樣樣。咁我諗起呢一隻歌曲，雖然唔係佢唱，不過佢都有參與嘅，裏邊咧就好似一啲歌迷咧表達自己嘅心聲咁樣。我仲係好掛住你啊，唔知點解解釋唔到，就係好想再見你一面。原曲《幻影》呢、這个版本有 Leslie 加上谭咏麟。 许多未了事，灿烂的剪影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 你将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 一个特别嘅版本，属于谭咏麟加上张国荣嘅《幻影》。 我望真你。 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会好难忘嘅，就系20年前嘅4月1号，发生嘅事嘅话咧，相信好多人都系觉得会唔会系人生之中嘅一个玩笑咧？无论如何嘅话咧，我哋系点样去消化呢一件事？但系日子仍然要过，我哋又经历咗咁多，而我哋依然都安好。而喺大家嘅回忆里面嘅话咧，哥哥系永远青春，永远年青，俊俏嘅翩翩公子。我亦都相信，总有一日。我哋会天国再见。 望着茶叶沉落心软 ，baby， 不知道怎借到飞纸，将天国画成是终点。That's my dream。沉睡如路灯时，同时在心里边将你悼念，念及前事浓淡深浅，当中冷暖。来啦，去到了这地步，甚至。的心酸因有我在欠缺，如若意志薄弱欠盖更忧郁，My dream， 盼路会有力量挨完这路段，生死一刻之间只想拥抱你路中处，是在你站彼此看见，但愿时代停在一点，灵魂若相会。 站天国快到中午12点， 哇，好有嗰种味道，好点睇。 我跟住介绍呢首歌咧，我唔多讲啦，系、一套我几喜欢哥哥嘅电影《霸王别姬》。佢做呢个角色，我觉得非常之好，仿如佢自己自身嘅一个故事。 嗯、 而戏里面嘅主题曲，我觉得都好好听，就系、由林忆莲、李宗盛 《当爱已成往事》。Good choice。 人生一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一脸留恋岁月中偶遇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昌，风骚快活人。 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嚟到我哋呢个环节，每个礼拜月嘅最后一次嘅星期四就会有呢一个风骚家庭地级。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教育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朱博士欢迎你，多谢你。 博士早晨， 早晨。 博士话以前听咩节目话？ 我梗系听《风骚发活人》。 你可唔可以再大声啲同我哋讲一次啊？你要近啲。 我咧系由读大学 Year One 听到呢家，由二十岁听到五十岁，我系《风骚发活人》嘅忠实。嘅听众嚟嘅，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不过你都令到我 阿博士系我哋零零一号铁粉， 冇错冇错。仲记得 Year One 喺大学图书馆笑到我肚痛，我冚埋本书趴喺度，笑咗几分钟先起翻身。 哦，好彩你毕到业啫。 系啊， 成绩又冇因为咁退步， 几乎累到嚟，几乎进步咗，情绪好咗咧，开心咗咧，读书都 系咪真系有用噶？如果系对于就系要考试嘅 DSE 嘅学生， 讲个研究俾你睇啊，嗰啲幼钱，就算幼钱都有用啊，小朋友做啲數學題，第一組咧就係叫即刻做，第二組咧俾啲搞笑嘅片俾佢睇，結果 turn out 出嚟，第二組嘅小朋友 成績好啲， 做數嘅準確度高啲，同埋嘅興趣大啲。我想再做數學，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哦、正面嘅情緒好緊要㗎、 哦， 開心咗先讀書。 啲、哦、爸爸媽媽真係要聽住咯。 係啊，雖然你係咁講啫，但係作為爸爸媽媽未必信 嘅。所以應該會講多啲心理學嘅嘢。 喂，你令我諗，你令我諗起有一次喎，咁我又係做講座啦，咁啊有我就問，好邊個有問題咁啦？咁有個小朋友就話：我想問啊。可唔可以叫我爸爸咧？每一次我放学唔好即刻要我做功课啊、嗯！可唔可以俾我玩一阵先啊？咁样，咁我就请埋个爸爸上嚟。爸爸，仔仔问咧，可唔可以每一次放学唔好即嗱？佢就一放学摆低书包做功课咁样。仔仔就话可唔可以叫我爸爸咧俾我玩一阵先做功课？咁啊，博士，如果你点睇咧？如果佢问？即系如果呢个爸爸话阿博士啊，佢要玩一阵先做功课，你会唔会俾咧？嗱、那个爸爸就话唔得嘅，系 我话梗会赞成啦。爸爸，你放工嘅时候会唔会即刻攞公司嘅车嚟做啊？你都唔会啦。所以心比己系咪 啊？ 所以有时咧，爸爸妈妈咧就可能太着紧啦，嗬，太紧张，就反而令到啲细路仔咧就好听就，或者即系好似冇咩嗰个叫休息空间 啊，都同爸爸解释，你唔使担心噶。虽然表面上咧蚀咗少少时间，好似休息咗，但系之后做出嚟嘅成效咧，仲远远高过你冇俾个 break 佢 啊。 个爸爸讲， 人系要 break 嘅， 系啊，需要休息下嘅。 咪啦，架车都有 break 啦吓，咁我讲系人， 冇错， 系啦， 系咁样抌住有佢又唔得嘅，有时要停。停一停嘅， 冇错，因为橡筋拉得痕都会断啦。 嗯， 不过对于考试嚟讲咧，即系爸爸妈妈有一套谂法啦，小朋友有一套谂法啦。咁、嗯、今日咧，我哋专注咧讲翻 DSE 嘅，系嘛，即系个学生嗰个压力啊、准备啊，爸爸妈妈喺从旁应该点样去帮助或者俾啲咩嘅建议佢哋咧，咁样。 嗯， 博士，我哋由边度开始切入好啊？ 不如就讲下失眠啦。 失眠， 好多中六嘅学生咧考 DSE 啊，哎呀，其中一个困难就系瞓唔到啊，影响自己读书表现。我想问大家，你失眠之前咧，通常你个脑海咧系好平静啦，定系好多嘢谂？ 好多嘢谂， 好多嘢谂， 好汹涌， 好汹涌，好澎湃，同埋谂真嘅通常咩啊？ 澎湃 系正面嘅定负面嘅？ 负面， 冇错。 有啲唔识啊，死啦，未读晒啊， 系啊，甚至乎灾难化啲思想，哎呀，不诶， 读嗰啲唔知会唔会考咧？ 冇错啦， 系啊。 咁呢个咧就心理学讲，就叫 rumination， 就系个脑海不断重复谂埋啲唔开心嘅嘢啊。咁所以咧，如果处理嘅方法咧，就系你有冇听过 mindfulness 咧？我知咗一定有嘅，因为睇你节目，你今次都有讲到啦，话 Michael， 你唔能够活在当下。我有听你节目， 真系有听喎。 I love you so much。 俾个 kiss 你。 系啊，佢因为我谂乜嘢啊？我拣嗰首歌点解啊？ 我明白咗嘅。 I love you。 Me too。I love myself too。咁讲翻转头咧，就失眠嘅时候咧，点样 mindfulness 做静观帮到你咧？其实一个收集咧，就系帮佢翻翻嚟此时此刻，用我哋嘅身体。咁其中一个好靓嘅 practice， 一个收集咧，就系叫做身体扫描啊。就用我哋嘅身体咧，专注当下有啲咩感觉。你 做下做下，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廿分鐘，你已經不知不覺已經冇曬煩擾，慢慢個人放鬆咗咧，就好容易入睡嘅。 但係身體掃描係點樣做㗎？ 好似 scan 你嘅身體， 係啦，身體掃描， 即係由頭上一路諗， 係 咪？ 佢個好嘅地方咧就係嗱，你有問下呢個練習通常由腳趾掃翻上頭喎，唔係由頭掃落腳喎。點解咧？啊，呢個設計呢個。practice 呢個 John Kabat-Zinn 去咗幾十年，而家就係做靜觀嘅。佢呢個設計好有心思啊！點解由腳趾先掃上頭咧？就係、好多時候咧，人唔開心咧，好多困擾咧，我哋身體邊部分係最活躍嘅？ 個頭， 個頭啊！如果一開始個頭開始咧，我哋嘅專注喺頭咧，就不斷諗一啲唔開心嘅嘢。所以就將你帶落你嘅身體、你嘅腳趾、你嘅腳趾呢刻有啲咩感覺，慢慢掃到落嚟嘅小腿、膝頭哥、大腿、背脊、手腳、肩頸到頭。其實慢慢數下咧，你個人已經離開咗你嘅思維世界，冇再 冇再諗嗰啲 嘢，專注喺嗰一刻。 係啊，好多時候都未做完之後， 就瞓著咗， 瞓著咗啦， 冇錯。 我想當年學 mindfulness 靜觀咧，八個禮拜嗰陣時一做45分鐘，第一節就想做 body scan， 我聽到隔離嘅鼻鼾聲此起彼落。 喂，但係佢 OK 嘅喎，佢係話其實咪就係因為你係需要睡眠咯，係 啊， 你需要就係嗰樣嘢。唔係因為我有去過啊， 邊度收集過？ 我有偷走啦，因為 即係上上一偷走啊！ 我係啊，我覺得我走堂啊，因為咧。因為嘅就係我唔可以定落嚟啊！對於我嚟講嘅話咧，我就真係佢會形容嘅就係你個腦裡面有個馬騮仔啊！係 啊， 我就係個馬騮仔嗰度走嚟走去、跳嚟跳去，我好辛苦 啊！ 你要我坐喺度，咁同埋嘅就係有呢一個嘅就 mindfulness 就係食嘢啦，咁佢就要你去食提子乾啦，食個 raisins 啦，咁跟住我就係話俾你聽嘅就係話，其實原來當你去專注去做緊一樣嘢嘅時候，有好多嘅感官嘅嘢，我哋以前係忽略咗嘅，但係都會翻出嚟嘅。即系食嘅味道嘅话，系完全同你好快嘅时候，我整一扎落个口嗰度系两回事。 系啊， 但系嘅，如果当你真系可以，我用挨嚟去讲啦，其实真系你会突然之间会觉得嘅就系你个脑里面突然 间清晰咗， 系啦，有某啲嘅地方好似系空咗出嚟咁样。 冇错，同埋做呢个收集有趣的地方咧，就系成个练习咧，你唔需要刻意控制自己嘅身体嘅感觉。 哦， 但系做完之后咧，你个身体眼黑无端端系。放鬆咗，你冇叫自己放鬆，但你身體自然啊放鬆咗，呢個有趣嘅地方。 呢個係一個專注嘅練習， 冇錯啦，幫你自己放鬆落嚟，處理嘅失眠啦。 好啦，咁而家就有呢個咁嘅方法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咁如果話即係講處理失眠嘅問題，咁壓力嘅話係咪都係用呢一個同樣嘅方法嘅話？你覺得 同樣都係㗎。學生咧考公開試咧，你通常入去戰場入邊。考試地方，你個腦會諗起啲咩？未批卷之前，你估你考試 等緊啫咧， 識唔識咧？ 得啱唔啱咧？ 係啊， 中 唔中中 啊？中唔中咧？咪 中嗰啲有冇考咧？ 冇讀嗰啲日出就點算咧？ 係啊， 最驚呢啲嘢。 係啊，冇錯， 都係負面嘅嘢咯。 冇錯，同埋通常呢個時候咧，會同自己講咩？唔好驚，唔好驚。你越叫自己唔好驚咧，你就越驚。 係啊。 咁我同你玩個遊戲啊，練習啊，你試下慢慢合埋雙眼咧。我想邀請聽眾。Michael、小強、瑞瑞，你喺腦海度咧，千祈唔好出現一隻粉紅色嘅大笨象喎。嗱，個大笨象咧鼻好長，好得意嘅，耳仔好大，你千祈唔好出呢個影像喎。佢成個皮膚都係粉紅色嘅，佢一條鼻咧攞條香蕉食緊，只香蕉係黃色嘅喎。好啦，依家慢慢擘大眼，我想問聽眾同埋各位主持，你腦海度？出現個咩影像？ 一定有啦， 一定有， 因為只要跟住你嘅 instruction 去做，係 冇錯啦。一個哈佛嘅心理學家咧研究咗一個現象，就叫 ironic processing theory。我哋越叫自己唔好諗嘅嘢咧，我哋個腦奇怪就 program 咗，就出翻曬嗰樣嘢。係 啊， 所以考試嘅時候，千祈唔好同自己講你唔好驚，你叫自己唔好驚，就 program 咗我要去驚。 咁唔通我調翻轉嘅，你就話驚驚驚，咁你就唔驚啦。 嚟緊嘅時候咧，係最佳嘅狀態，我將我所識嘅分享出嚟， 正面咁去。 冇錯，你就將你嘅注意擺喺你想要嘅地方，唔係我唔想要嘅地方。 你嘅例子令我諗起嗰陣時咧，有個人就話啦：，如果你叫細路仔唔好跑，佢只會跑快啲。 冇錯， 你應該同佢講，你應該點樣咧？就 听，即系嗰个正面听，咁 你想要啲咩就讲出嚟， 就唔好话唔好跑，唔好跑。 你叫唔好做乜就做晒俾你， 做晒啦。其实我想问下朱博士，其实有阵时咧，我自己都系学生啦，咁有阵时温温下会有一种叫疲劳嘅，嗰种疲劳未必净系身体嘅，会有种系脑筋疲劳，因为望得耐嗰啲嘢，又好似有好似温咗咯，但系好似未温晒，即系嗰种开始有啲厌倦嘅对抗嘅态度咧，会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佢？ 几时会有疲倦嘅态度呢？就系、是、有时唔系肉体嘅疲倦， 唔系肉体嘅 心态嘅疲倦啊。咁就由心理方面去处理啦。就学你哋嘅风骚发户人嘅节目开始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嘅？就系、是、你哋做一个仪式，有 I slogan， 其实呢个系好有效噶。读书都系，当我哋想进入一个状态之前咧，做一个仪式。仪式咁有冇听过？ 有， 就系帮我哋做嗰样嘢咧，进入。 最 佳的狀態，最好的表現出嚟，所以你看到運動比賽、奧運會咧、足球比賽，你看到啲運動員咧，譬如做啲咩儀式咧，有啲會祈禱啦，有啲比賽之前咧會嗌啲口號啦、 圍繞住 啦，咁其實每個人都係話啊，如果譬如考 DSC， 心情好似冇乜動力，做一啲 ritual 嗰啲儀式，幫自己進入讀書嘅狀態。譬如你哋咧翻工之前有冇咩儀式啊？我自己中意茶餐廳飲奶茶、絲襪奶茶， 我就飲一杯咖啡， 咖啡啦。 系啊，呢、這个都系一个仪式啊！有啲人会觉得就是、我朝早我唔饮杯咖啡嘅话，我好似未进入状态嘅。其实呢一种都系一种嘅仪式感，系要令到你嘅就系、是、你知道你自己要即进入嗰个mood啦，所谓叫做。 冇错啦，进入个mood。咁你读书之前咧，俾自己做个仪式感。譬如有啲人就系、是、诶， 扎条筋努力咁系。 冇错，日本人 必胜 不得，必胜 必胜。 或者有啲人就会洗个面啦，有啲人可能 YouTube 听一首歌，我先开始嘅，拣一首歌音乐治疗啊嘛。有啲歌听咗咧，令你振奋啲嘅。容易进入状态嘅，先开始读书咯。 咁啊，想问朱博士，我哋做爸爸妈妈啊，我自己爸爸啦，或者听紧嘅妈妈啦，咁我哋从旁咧，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助佢咧？又或者嗱，譬如举个例，我有时见到我女。哇！你温书温到两点几，其实我有谂过，我应唔应该拍停佢咧？咁样样，因为我即系做爸爸妈妈，第一会担心佢嘅健康啦，第二会觉得，喂，咁样温法，其实你个人第日都乌下乌下，你根本上唔够瞓。咁系咪应该叫佢唔好温啦，宁愿瞓觉咁？即系我哋做爸爸嘅有啲咩 role， 或者我哋可以做啲咩？ 即系考紧 DSE 嘅时候， 系 DSE， 即系出于好意嘅， 系啦， 紧张佢攰， 系啦。 咁所以呢个说话嘅技巧，有啲咩应该讲，有啲咩唔应该讲。譬如你見到佢讀到凌晨兩三點都好攰啦，你預期對佢講話你唔好讀啦，瞓覺啦，純粹話唔落嚟都辛苦啦，見到你攰，記住喎，瞓覺嘅時咧夠暖，係啦，咁你少少好濕度咁樣講，你講嘅期望，但就唔好話你應該點唔應該點，你純粹關心，我見到你攰咧，我都好擔心啊，不過你自己決定啦，純粹 即係俾翻個最後決定佢嘛， 係啦，咁但係 indirect 咧講咗你嘅信息就係，我都希望你早啲攰嘅時候咧早啲休息。咁有啲研究咧調查發現，就係啲中學生最中意爸爸媽媽講啲咩，調翻轉最唔中意講啲咩嘢。我哋先講唔中意先啦。你哋由那些年你讀中學嘅時候，你最唔中意爹哋媽咪講啲咩？ 話唔好做嘅嘢咯。 係啦，唔好做乜， 唔 好 咁，唔好咁嚇，同埋鬧你話你冇用。 冇用啦， 讀屎片咩你？ 唔係喎，你個年代應該係山頭差少嘅山片啊嘛。或者喺天橋底唔讀書，第時做乞衣呢啲上一代嗰啲係咪？咁咧有個調查咧排次序咧，最唔啱聽第一位咧就咩咧就係。你看表哥啦，看人哋啦，比較啦， 你睇下人哋啊， 係啊，睇下表哥成點啊，人讀邊間學校啊，成績咁到啊，你 又 唔讀書啦， 我聽過。 咁你留意呢句説話咧，啊，為香港人、中國人家長咧，都有分季節性嘅。你估邊個季節我哋成日會講啲説話？ 考試 嘅 時候， 暑假唔係考試，係冇錯，就係春天啦。點解？因為點解新年會爸爸媽媽成日講呢句説話？ 因為表哥會拜年啊嘛， 冇錯， 又見到年 兩個比較，你睇你得人 拜年，係啊，拜年嘅時候就係啲爸爸媽媽好似有個集體思想，就係呢個謙遜嘅表現，於是咧就係將自己嘅仔踩得咁低，但其實係對個小朋友咧係令到冇動力、唔開心啦。 係啊， 咁你翻轉講啲咩説話咧？ 讚我咯。 讚你啦，咁有個研究調查咧，就係 中意讚嘅，同埋咧就話啊天氣凍啊，著多件衫 啊，關心我， 係啊，咁同埋又講話愛回家三大原因，啲中學生最中意翻屋企原因，你估 食飯 啊，你真係叻啦，最中 意幾 讚，你啱曬，你仲有年青人嘅心態，恭喜你啊！赤子之心，原來真係喎，嗱啲年青人咧最中意咩就係翻屋企阿媽煮嘅餸， 係啊，好有家庭味道。 我最中意嘅就係佢話俾你聽咧，就係我煲個湯翻嚟食飯啦，係 啦。 系啦，就最開心，咩都唔使講。 冇錯，有時 咧， 爸爸媽媽你唔需要講好多嘢嘅。中國人表達愛咧係好濕度，好暗暗地做嘅，好內斂嘅。譬如舉例，你細個時候，爸爸唔會講話我愛你噶嘛，但係會做咩咧？就係食飯嘅時候攞雙筷子 夾 你中意食嘅餸，擺落你碗度。媽媽煮嘅餸就係揀你最中意食嘅餸，健康嘅，同你打打氣。咁呢啲啲好嘅方法，去同小朋友去成長面對 DSE 啦。 就係咁簡單嘅咋。 係啊，啲嘢唔需要出聲做好多嘢。反正你問即問你温成點啊，可能個壓力嚟嘅喎。 係啊係啊，同埋好似唔信任佢咁樣。你温曬未啊？ 温曬未啊？係啊，有咩唔識啊？翻嚟補習啊。你粵文咧，反而有個壓力，反而仲有啲嘢關心嘅，好。暗地里咧做一啲嘢表达份关爱咧，都系好好嘅。 主要是其实有时咧，我会见到一样嘢嘅就，我会觉得睇完我心痛嘅。咁就系可能啦，而家就准备紧考试啦，喺考试完之后，咁好多时候一定会系有一啲嘅片段嘅话咧，就会系哇，妈咪爹哋妈咪好紧张啊，佢即系佢考得唔好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样，就会话即系会失望啊，或者系点样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嘢。即系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嘅话，其实真系应该要点样去？ 即系如果成绩不理想， 不理想 系啦，就唔好再即系增添佢哋一啲咁样嘅压力。 其实呢家咧就系三月咯，佢四月就正式考 DSE 咧，同埋呢段时间咧已经考 oral 噶啦。咁呢段时间就系唔好将个心神摆喺之后考成点先，反而呢一两个月咧就系点样 应付考试， 陪住佢 系啦，陪住佢。如果你要倾考完试有咩咧，就系倾一齐去 celebration。一齐去庆祝，就唔系讲成绩，冇错啦。无论点都好啦，呢三年你付出咗嘅仔仔女女，我哋一齐点样奖励，去奖励翻我哋所付出嘅努力咯。唔系因为成绩，而爸爸妈妈见到你冇放弃啊。头先小强讲得好就系，过去三年咧疫情咧都影响啲学生嘅学习嘅进度啊，个动力。咁无论点都好，我哋一代嘅中六嘅学生咧系辛苦咗嘅。 我都觉得系。 咁如果爸爸妈妈能够同佢一齐倾下，我哋完咗之后咧，一齐去庆祝，同埋嚟紧呢个暑假应该系。人生最长的暑假，就算大学都冇咁长，反而谂下点样一起去庆祝，点样动力，点样读好啲书。 好耶！希望每一个学生咧，听完今日啦，家长就学生都好，听完今日就开心心，摆低啲压力，要努力咁应付 DSE。 好，如果我早啲听到朱博士呢啲说话咧，我成绩一定更好。 我哋曾经相遇过，我哋同一间母校读书嘅老师。 哎呀，真 系 丑怪！ 再次多谢。 讲呢句咪 系啦。多谢朱可达博士，多谢晒， 多谢啦！ 丰收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好啦，12点29分听讲风骚快活人啦，翻嚟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今日啦 ,Dr. Eric 同我哋倾偈嘅。嗱讲啲咩话题呢，就係啲猫猫狗狗原来呢都有脾气㗎喎，有时呢都会发恶嘅。咁但作为主人又知唔知道乜嘢事情或者咩行为呢会令到佢哋唔开心因此而发脾气呢，一阵间我就讲下呢一个话题㗎啦。先听12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和态势强劲，前两个月已经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三月嘅情况比起一二月更好，特别系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不断向好，就业同物价总体稳定，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多个国际组织亦都调高对中国今年经济发展嘅预期。李强提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中国经济有长期向好嘅基本面。下一步会继续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巩固拓展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李强又话，佢有信心、有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礼上演说，他总结发言的时候提到，今年有一件亚洲大事，就是杭州将会在秋季举行亚运会。李强说，疫情令到大家延迟相会，欢迎与会者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形容有风景的地方一定有新经济，有新经济的地方一定有合作共享的发展机遇，相信只要携手合作、开放包容、促进发展，就一定能够给亚洲以至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呼吁亚洲各国建立一个紧密和互相交织的关系网，除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亦都需要深化彼此间的合作，这样才能够令到区域变得更强大和更具韧性。李显龙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欢迎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乐见中国继续对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给予支援，期待各方能够更积极为区域和全球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让亚洲和世界受惠。除了李显龙，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的国家领袖亦都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桑切斯说，欧洲与中国以及西班牙与中国之间无需对抗，中国和欧盟作为主要市场和地缘政治实体，虽然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但亦都能够在一些领域合作。两间分别位于崇安街和土瓜湾道专门接待内地团的食肆，昨日开始实施向旅游业监管局承诺的人流管理改善措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昨日午饭时间实地视察崇安街的食肆，发现情况有再改善的空间，但是已经较未实施预约制度之前有明显改善。他又说，本港旅游业全盛时间有七间食肆提供团餐，认为长远要在旅游区加开提供团餐的食肆。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表示，当局应该关注入境旅行团团费不能够低于成本，同时要发展不同种类的旅行团。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黄家荣建议，本港应该多做高端旅客市场，最重要是有足够人手提供较高质素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3点，系跌138点，总成交金额66.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2跌3.6，阿里巴巴95.4升8.5。恒生中国企业68.86跌5毫，盈富基金20.26系跌1.2，快手59元升2.75，美团138.8跌1.2，比亚迪股份221元升3元，京东集团160元升9毫，百度集团147.9跌7.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2.7，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58， 人民幣 6.894，英镑对美元 1.231， 欧元对美元 1.084， 欧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1点，是跌212点，港金报183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54美元，卖出195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陈奕迅。 可能我都成日飞嚟飞去，我谂翻内地又好，或者去欧洲或者而家星马去做 show， 其实多咗好多机会。咁但系永远翻嚟自己屋企咧系最开心嘅。多谢所有支持我嘅朋友，我会做多啲好嘅演出，唱多啲歌啦。我咁中意唱，大家一齐唱啦！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舒莹， 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对女性嚟讲越嚟越唔公平，要要求你识赚钱，又要要求你可以生 B B 凑 B B。你话啦，你如果系因为工作影响咗家庭，话唔定就会被千夫所指。你如果因为家庭耽误做工作，分分钟就要炒鱿鱼。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呢本《白羊男孩的情书》话咧，阿俊你有冒险精神又勇于尝试，我好担心啊！咁你翻工揸铲车咪好危险咯？ 点会啊？我哋有好多安全守则噶，例如喺搬运嘅时候应该将车轮固定好，防止运输车辆意外移动引致铲车翻侧等等。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啦！我系谢高俊。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壞子人。 沙瓦迪卡， 點解係沙瓦迪卡？ 佢啱啱去泰國翻嚟啊， 周圍去啊， 吸咁卡。 衰乜乜 啊！佢又澳洲又泰国， 系咧几开心啊！周围飞啊 ，Eric， 我依啲我份工好困身噶，佢有得飞系难得噶。 哦，你份工好困身，边个份工系唔困身咧？你话 咪系咯？ 唔系，同埋 好贴地做嘅。 同埋咧，你因为嗰啲好多嗰啲主人咧等住你啊嘛，好心急嘛，啲猫狗有事啊嘛，系咪？咁所以你飞咗咪，佢哋咪冇得睇咯，系咪？ 我成日都教我啲兽医咧，其实第一日翻工咧就系、是、我哋服务性行业嚟嘅， 系啊， 所以系要谦，要 humble， 同埋要知道自己系为咗客人着想嘅。 嗱、 我哋今日讲咩咧？就今日讲啊。有乜嘢会整到你直头好嬲？ 嗯，嗱，我记得嗰阵时我听过嘅，或者我隐约都试过，但唔系只只狗会发嬲吓，就系佢食紧嘢嘅时候，你攞佢嘅兜或者好似想攞开佢嘅兜，佢就会嬲啦。因为咧，佢哋动物嚟讲咧，对于食嘢好紧张嘅，食紧嘢佢唔中意你搞佢个兜嘅。 咁点解你搞搞佢个兜啊？ 唔系有心啊，譬如有时想摆正啲啊， 想食佢啲嘢咯。 系啊， 我谂开头先得讲咧，点解我哋唔应该令佢嬲先？ 系， 因为一咧佢嬲咧就好多时系做其他行为上问题噶，系啦。你如果系长有啲记仇嘅，有啲会制造一个新嘅行为出嚟，嗰啲行为大多数都惊青嘅行为啦。全部冇人想只狗或者只猫惊青嘅。所以呢个一啦，二咧，如果特别啲猫咧，如果你整到佢，即系会引致佢焦虑。同埋焦虑咧就容易病啲噶啦。 你系咪讲紧？你系咪都系讲紧嗰个食饭兜嗰个问题啊？定系第二樣， 或者整嬲佢啊？ 食飯兜係某一個問題啦，不過食飯兜個問題就唔係人整個嬲 itself 啦，係 more like 只狗嘅行為上引致佢比較保護自己啲嘢，即係佢變咗 A 狼嗰個問題啦。今日我哋講點解你可以直接整個嬲。 直接整佢嬲， 你靠我哋整嬲佢啊！ 我知，我屋企嗰只猫咧，只要我搵只脚咧撩佢咧，佢就会发嬲啊！ 但系你好犀利，佢会嬲。 系啊，只要咁样咧，系啊，我搵只脚咧怼佢咧，跟住咧佢就会咧，咁样跟住咧找我，跟住我找啊 ！Dog Eric， 你做咩无啦啦咁样搞佢咧？ 同佢玩啫嘛。 有名叫嘅猫呢样嘢咧，系某一样嘢，我准备讲啦，叫 pushy petting， 即系你。太逼自己上去佢身上，所以咧就所以你强吻佢啊，我觉 得 好 人都唔得啦， 系啊，你揽佢揽得好实啊，咁样咧佢会挣扎噶。 我只猫唔会嬲噶，系啊， 你唔知佢嬲啫， 系啊， 个别性格嘅。我哋今日讲嘅嘢全部有啲动物系啦，有啲动物唔得嘅。 唔 系，我譬如我只猫咧，如果我搲佢嗱，摸佢 gentle， 永远都 gentle 啦吓。不如果我 gentle 摸佢个肚腩咧，我唔知佢怕屎或者乜嘢啦。 系， 佢就一定揽住我只手爪。 系啊，冇错，肚腩唔得噶。 系啦， 哦，系啊， 点解嘅肚腩？ 佢哋好 sensitive 或者系即系好自己嘅地方， 即 系 最脆弱嘅地方，惊你 佢摸个肚腩冇得考虑嘅。 你试下摸我嗰个啊，你 想试下？ Eric 咬人啦、 啊！马超人唔会摸你肚腩，放心啊，你绝对唔使担心。但我都觉得系个别嘅，我只猫点样都得嘅，只猫摸边度都得嘅，系 系。咁啊狗啦，狗猫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唔好揽得佢太实啦。 系 一般动物都唔中意俾你揽得太实。嗱，狗有多样嘢就唔中意你啤佢嘅。 咩 啊？系即系你搵只眼望住佢咯。系啊，对于佢嚟讲系一种挑衅嚟嘅。系咪啊？ 系啦，系啦，一种挑衅，佢就惊你系你挑战紧佢咯。 佢惊你咬佢。 系啦，系啦，系啦。 人咬狗， 因为人同人，狗同狗之间系咁样噶嘛，即四目交头嘅话就咩啊？ 咩啊？ 望咩 啊？狗咧就多样嘢啦，猫就冇问题嘅，呢个就系唔理佢， 唔理佢。 最系啦，最憎俾人 忽略 嘅佢， 无视，俾人无视就唔高兴。 猫唔系中意嘅咩？ 唔系佢讲狗啊，佢讲狗。 哦，狗哦 ，OK， 系咯。 猫狗有啲分别嘅。 佢就话猫冇事。 系咯，猫系最中意无视人噶啦。 系啊， 系咯，你过嚟就唔好过嚟吧。 系啊，好啦，好啦。 佢对佢啤你嘅。 哦，系啊，同埋嘅就你唔可以啤佢噶嘛，猫都系咪啊？你系要眯埋眼咧，好似啲心满意足咁样嘅样，佢就觉得放松、放松咁噶嘛，唔系咩？ 啱啱啊，做你用个飞奔嘅态度就 飞奔啊， 飞奔嘅态度去对佢，系啊，主子嚟噶嘛，佢哋系， 明白 啦。咁啊，第四样嘢咧就系嘅狗咧，特别就系tease 佢啦，即系 笑佢、 玩佢啦，系啦，即系挑系啦，整，因为佢哋我最近有个朋友。有隻臘腸長毛臘腸狗， 係 狗本身好乖噶。原來咧，佢個女咧由細到大咧，佢女13歲啦，又養咗佢嗰2年咁樣啦，就日日都 tease 佢嘅。 佢點樣 tease 佢發展？ 即係撩佢咯，搶佢啲嘢啊！ 哦， 摸佢个波抌佢啊，或者呢啲咁嘅黑人憎嘅行为啦，呢啲细蚊仔最最系顶噶啦，咁样就话 抢佢嗰个波。 系啦，咁啊， 因为咧狗，我有时都会嘅，屋企咧只狗仔好中意玩一个波仔嘅。其实我哋玩呢一个抌，即系嗰啲叫 throw and catch 嗰啲啊，抌咁去捉。有时佢玩紧，我抢咗佢嘅，咁等佢就喺度好紧张嘅，俾翻我，俾翻我咁咯。 但你好中意玩呢样嘢噶嘛？掟啲嘢个 fetch 咁样，佢就咪打翻你翻嚟噶嘛？ 不过我谂，咁又唔得。我个朋友个女应该系攞波抌佢啲， 咁又唔系叫 我掟就唔好， 唔 好 唔好， 危险危险。撩佢啊，吓佢啊，做啲咁嘅行为。咁、就咁有报应嘅。咁 哇 ，Eric 唔好用呢个字啦，好似好严重咁。 迷路女嚟嘅， 迷路玩嘅， 都劈银都。 好严重，因为我话系朋友嚟噶嘛，佢之后咧就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只狗顶唔顺啦。佢一个月内咧，佢唔知 send 咗几多幅相，佢只狗有啲牙狗牙窿啊，流晒血啦，咁样 话。哇，咁嗰只狗恶喎， 系啊，但系 Eric 你讲嚟笑， 佢不 过 系 抢 佢个波啫，佢咬到佢出碌出血啦。 嗱系啦，嗱次佢诶佢阿妈同埋加埋有其他问题嘅，佢阿妈仲怀佢，咁啊两个阿老公同埋阿女咧撩佢之后咧，仲就即系就冇咩地位喺屋企，就只狗咧就。好恶嘅变咗，所以咧就有效果嘅。其实 不如咁啦，多谢 Eric 嗱，你讲咗好多，即系狗啊猫发嬲啦咁样。我哋有啲乜嘢？如果佢真系，譬如头先咁啦，即系已经有报应出现咗啦，佢会咬人啦咁样。有啲咩办法？我谂呢样嘢唔系兽医去负责噶啦，系咪？即系心态上， 即系点样同佢庭外和解？ 系点样？ 冇错，大家即系唔好再 摆低 握手做个好朋友， 点样做翻朋友咧？ 系啦，可唔可以逆转呢件事 咧？好得意咧，其实喺。系兽医系应付啲嘢嘅， 系咩？兽医都可以应付到， 即系你要带佢嘅喺 behavior 方面。 喺外国系啦，喺外国咧，其实有啲 behavior 嘅兽医专科嘅，即系好似一个神经科医生同埋 要去睇呢啲医生， 纯粹睇 counselor 个分别啦吓。 食懵仔一样， 我只不过系争佢只波啫，我又冇掟佢。 系啊，点解要搞到咁样？咁香港有冇？香港有冇呢啲神经科医生啊？狗神经科医生 个答案系冇嘅，所以就 我就话点咧？就应该点咧？咁 揾阿 Eric 喺外国系啦，唔系佢会揾我就，因为唔够时间啊。我每日睇症，我谂可能有个几分钟咧。其实呢啲问题系要 你去少啲旅行咯， 好似有咁要了解人哋，我开始唔开心，我得去旅行。 但系佢哋嗰啲仇，佢啲仇恨，啲仇恨会唔会一路维持落去噶？定系 又或者 build up？ 第一个 advice 咧就系、是、第一个 advice， 你做紧嗰样嘢， 停止 考你嘅行为，要 100% 成之避免。 系 OK， 你避咗之后咧，就你用鼓励嘅形式去鼓励类似嘅行为。 系 咁样咧， 鼓 励类 似嘅行为 系啦，即系佢你譬如佢唔中意一样嘢嘅，你就 唔好再做。 Okay, 你 avoid 咗之后啦，就你可唔可以去唔到当我即系作呢个出嚟啦？当佢唔中意个电视机嘅好嘛？咁、你就唔好开电视啦，梗系 OK。不过之后咧，你就可能associate 啲好嘢 with 个。删咗个电视， 即系譬如 即系佢删咗个电视，就有嘢食， 黐啲嘢食喺个电视度， 谂 佢嚟啊 ，do something like that， 系啦，有我中意有创意，系要做啲咁嘅嘢， 多谢 Eric， 系啦，所以咧就咁样做咧，就慢慢会所以差唔多全部都系一个 variation on 呢样嘢嘅，有啲狗咧就点解要医生咧，有啲狗同一时间要食药嘅，即系有啲狗恶到要食神经科药嘅， 吓系咪中坏咗啊？ 咁严重？ 定系佢生出嚟就系咁？ 有啲狗系好似人咁，真系有啲神经病。 咁可能比较容易焦虑啊。 系啦，你唔好去揾你嘅医生话俾药食，因为佢有咩坏习惯冇用嘅。因为嗰啲系一个极端嘅情况啦。二咧就系嗰啲狗当系要食神经科药物咧，嗰啲狗都需要你调整佢个环境嘅，环境因素嘅，所以同人一样，你去斋食药冇用嘅，你要即系听你个医生讲，去改变你个即系心理状况啦吓。狗一模一样嘅。 咁猫有冇噶？你讲不停讲狗，猫会唔会有精神？ 猫就焦虑啦，主要焦虑引致佢病啊，都会有头先讲嗰啲精神嘢，不过少啲啦。即系譬如话猫，好简单啫，第一唔中意吸尘机啦。系啦，唔中意 系啊系啊系啊，佢好怕嗰啲声噶， 惊噶。 系啦，唔中意，其实唔中意嘈嘅。I find 咧，原来啲猫咧系好敏感嘈嘅，所以有啲猫好惊匿喺墙下底啦。可能佢嘅听觉系好到，其实你所谓静嘅环境，佢都唔够静嘅。所以咧，我试过有一个屋企咧，就因为 只貓唔知點解匿埋咧，佢就轉曬窗口，就轉曬嗰啲雙層嗰啲咧，中間有空氣嗰啲咧，就變咗咧就 減低清浪。 只貓真係係啦，會減低消耗嘅。 知道曬，多謝曬 Eric，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好，多謝曬， 拜拜。 好，呢個時間就要聽今日嘅職業安全劇啦，嚇，聽日見，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你要保佑俊仔啊，保佑佢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平平安安。 喂，老婆，你成朝喺度噏噏搞咩啊？ 你唔好嘈住我啦！ 喂，你成朝嘈住我做嘢啊，真啊！ 你净系识得挂住做你自己啲嘢，你有冇关心下个仔啊？吓，有冇关心佢？ 妈咪啊，我有乜嘢要需要你同老豆担心啊？ 俊仔，你同我快啲过嚟，我煲咗汤你饮啊！你快啲饮碗，你先好翻工啊！你 系啦系啦系啦，唔该晒妈咪。 俊仔，你近排发生咩事，搞到阿妈会特别关心你啊？ 近排冇嘢，都系正常咁翻工放工咯。 哎呀，嚟嗱，俊仔啊，趁热饮翻碗牛大力土茯苓煲猪展啊！听人讲话咧，可以益气健脾、舒筋活络噶。 喂，系唔系啊？你听边个讲噶？人讲你就信啊？ 唔通我想害我个仔咩？唔好理你老豆啊吓，俊仔啊，饮多碗啊，做嘢咧精神爽利啲啊吓。阿仔阿仔，你紧唔紧张啊？ 喂！有咩嘢好紧张啊？ 我关心紧个仔啊，你静少少啦。 系妈咪啊，我究竟有咩需要紧张啊？ 哎呀，你上星期话俾我知嘛，你考到个差息起重车，即系铲车嘅牌啊嘛，跟住听日就要第一次自己操作嚟运货啦，你唔紧张嘅咩？ 哦，操作铲车啫。 俊仔啊，我知道你要操作差息起重车，所以咧我都上网睇过啲相关嘅资料噶。 哇，你真系好识个仔，平时啊叫你上网 check 下架巴士几时到啊，你都话唔识啊。为咗个仔，你竟然上网揾关于差息起重车嘅资料，好嘢好嘢。咁你揾到啲咩料啊？ 系、哦，妈咪啊，我都好想知道你揾咗啲咩嘢。嗱，趁我未出门口，不如讲嚟听下。 嗱，喺运货之前，你应该要检查行驶铲车同埋运输车辆嘅地台或者系楼面。如果你有松脱损坏嘅地方，就应该要铺钢板。咁喺搬运嘅时候咧，应该要将车轮固定好，防止运输车辆意外移动，引致铲车翻侧啊！ 哇，睇你唔出。讲得有文有路喎、 啊，我不嬲做嘢都有文有路啦，有条有理添啊，系你唔识欣赏啫嘛，俊仔啊，如果使用负荷物移动机械不当，知唔知容易有啲乜嘢嘅意外啊？ 我梗系知啦，有机会出现嘅意外包括有乘架负荷物移动机器嘅机身翻侧，连人带车跌落坑，撞伤喺附近做嘢嘅工友。严重嘅仲可能会砸死人添噶， 老豆，你听唔听到啊？分分钟啊，连命都冇噶，咁样你仲唔紧张？ 唉，你知唔知好多引致负荷物移动机械嘅意外原因呢？系因为啲机械保养欠佳，雇佣唔合资格人员操作机械，机械操作时又冇适当嘅监督，又或者系工友对安全措施欠缺认识等等。所以 好多个意外其实可以避免㗎嘛，避免咁点避免先得 㗎？梗係有方法啦，要避免意外首先呢必须要守法，因为法例规定啊，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嘅人士一定要年满18岁，佢要接受过由劳工处认可嘅相关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嘅证书先可以。同埋呢，操作不同种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就要考取嗰一类机械嘅训练证书先可以㗎。 哇，咁又几严谨喎。 当然要啦，唔同嘅负荷物移动机械有唔同嘅操作方法。雇主或者承建商要确保工友得到适当嘅训练，并且有足够能力操作嗰一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先可以安排工友去操作㗎。 老婆，你知唔知啊？如果雇主或者承建商唔按照呢个规例，揾咗一啲唔合资格嘅人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系违法噶，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蚊。 作为操作员其实都有责任噶。如果佢冇受过训练，冇有效嘅证书，擅自咁样去操作呢一啲负荷物移动机械，咁都应该要罚埋佢啦，咁先公平噶嘛。 咁就梗系会啦，因为作为操作员，如果唔按照规例，冇接受过训练，冇有效嘅证书，而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喺冇合理解释嘅情况下，一经定罪，最高都可以罚款10,000蚊噶。 老婆，你听咗我哋讲咁多，你又上网睇过咁多资料，冇理由再担心紧张咁多啦。 你冇听过养儿到100长忧99咩？我知俊仔叻，做嘢会注意安全，但系我都会担心噶嘛。 得，我唔阻你担心个仔，但系都唔该你唔好阻我做嘢啊！啊，讲到口干，整碗汤嚟饮下啦。 哎呀，冇预你，我见个仔翻工咁辛苦，我专登煲汤俾佢饮噶噃。 吓，你有冇搞错啊？煲汤都唔如我。 哎，老豆，唔好嬲啦，呢碗俾你啦。 乖仔， 唔准啊，俊仔啊，唔使理你老豆啊，你自己饮下，饮完快啲翻工啊。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啦。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想给你。